攻读达尼尔先知书第五章。贝尔沙撒王为大元千人摆设了盛宴，并与千人宴饮。贝尔沙撒乘着酒兴，命人将他父亲拿布高从耶路撒冷殿中劫掠的金银器皿取来，给君王和他的大员并自己的妻妾用来饮酒。于是人把从耶路撒冷天主殿与圣所内劫掠的金银器皿取来，给君王和他的大员并妻妾用来饮酒。大家一面饮酒，一面赞扬自己用金银铜铁木石制的神像。正在此时，忽然出现了一个人的手指，在灯台后面王宫的粉墙上写字。君王也看见了那写字的手掌。当时君王的面色立即改变，心意烦乱，两腰关节松弛，两膝互相碰击。君王遂大声喊叫，命召术士、占星者和占卜者来。君王就向巴比伦的智者说，不论谁如能阅读这些字，给我解说其中的意义，就必身被降袍，戴上金项链，位居全国第三。巴比伦所有的智者都来了，却没有一个人能阅读那些文字，也不能给君王说明所含有的意义。因此贝尔沙撒王极其惊慌，面色大变，他的大臣也都不知所措。太后听到了君王和大臣们的喧哗声，遂进入坐席的大厅启奏说，大王万岁，你不要心慌意乱，面容也不必改变。你国内现有一个人，具有至圣神明的精神，你父亲在日，你发现他具有真知灼见，智慧如神。你父亲拿布高王曾立他为所有巫师、术士、占星者和占卜者的首领，就因为在他身上具有一种卓越的精神、学识和聪明，能详解梦境，视迷破破。君王就将他达尼尔的名字改作贝尔特沙撒。现在就召达尼尔前来，他必能说出其中的意义。于是达尼尔被引到王前，王问达尼尔说，你就是我父王昔日由犹大掳来的犹大俘虏中的达尼尔吗？我听说你有神的精神，具有真知灼见和卓越的智慧。方才智者和术士被引至我前，要他们念这些文字给我说明其中的意义，但是他们却都不能给我解释这些文字的意义。我听说你能解疑释难，现在你若能念这些文字给我说明其中的意义，你就要身披降袍，戴上金项链，位居全国第三。达尼尔回答君王说，你的礼物仍归你所有，你的酬报可赏给他人。至于我，我仍要给大王念这些文字，使大王得知其中的含义。大王，至高者天主曾将国家、威权、光荣和尊严赏赐了你的父亲拿布高。由于天主赏赐了他这样大的威权，各民族、各邦国、各异域人民在他面前无不震惊害怕。他愿你杀的就杀，他愿你活的就活，他愿你生的就生，他愿你贬的就贬。但在他心高气傲、目空一切的时候，便从王位上被推下来，丧失了自己的光荣。由人间被驱逐，他的心相似兽心，与野驴为伍，吃草如同牛一样。他的身体为露水浸湿，直到他承认至高者天主统治世人的国度，他愿意给谁统治就给谁。贝尔沙撒，你是他的儿子， 虽然你知道这一切，但是你仍不低首下心，反而自高自大，抵抗上天的大主。命人将他殿女的器皿给你拿来，供你和你的大臣并你的妻妾用来饮酒，并且你赞美那些不能看、不能听、不能知的金银铜铁木石制的神像，却不知尊崇那掌握你的气息、注定你一切命途的天主。为此，他使一只手掌出现，写了这些字。写出来的这些字是莫乃莫乃彻克尔培勒斯。这些字的含义是：莫乃，天主属了你的国座，使它完结；彻克尔，你在天庭上被衡量了，不够分量；培勒斯，你的国被瓜分了，给了马代人和波斯人。于是贝尔沙扎下令给达尼尔披上将袍，戴上金项链，并宣布他位居全国第三。当夜，亚瑟丁王贝尔沙扎继位人祖沙。